你温柔的长发在风中划过嘴角，我幼稚的笑话为何只有你没笑，你靠着窗发呆，我看你发呆而发呆，女孩你太可爱，我不知怎么办，感谢你那样沁人心脾的美丽，感谢你让我回忆也变得甜，原谅我有点笨拙的少女心，感谢你出现在那里，你温柔的长发在风中划过嘴角，我幼稚的笑话为何只有你没笑，你靠着窗发呆，我看你发呆而发呆，女孩你太可爱，我不知怎么办，你问我的答案是简单还是很难，我看着你的脸就忘记该怎么算，老实说着未来，我想着未来和未来，女孩你太可爱，我不想离开，感谢你那样沁人心脾的美丽，感谢你让我回忆也变得甜，原谅我有点笨拙的少女心，感谢你出现在那里，有一个早已被你猜到的秘密，请允许我把你写进我的歌词，飞机载着岁月飞散在风里，不知你还能否想起，原谅我有点笨拙的少女心。